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连通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菜不打醋。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这句是为什么呢？ 这儿呢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6:45为各位送上今晚有戏节目。九八二呢是个可以看的广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就可以体验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并和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嗯，当然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啊，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啊，这个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人们又回来了啊！ 嘉宾们，把手机收一收啊！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 大家好，青年相声演员叶鹏给您问好。 哎呵， 嗯，哎呦呵，还就是习惯了，你看看， 习惯了 啊！ 上台鞠躬不的呀？ 对，来吧，站起来鞠一个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啊！ 凭什 么？你怎么对待观众啊？ 齐赫，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丁西赫，非常。 谢谢大家 啊！见到大家， 我们嘉宾都开始自己欢迎自己了。 欢迎咱俩真是打卡现场， 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好， 我们来给你有声版啊！ 哎，西凤最近怎么样啊？ 啊，最近是刚刚结束了一个文艺电影的拍摄啊，然后等待明年参加这个我们的香港电影 走红毯， 还不错，还不错。 我们这个上海， 他俩就是要把咱俩踢走。 我感觉是 青葱计划， 走吧。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青春计划， 青葱计划，叫寻狗启事。 到处准备啊！ 寻你启事， 寻你 寻狗启事。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寻狗启事》 哦。 好嘞， 什么时候上？ 应该是在明年2月份。 到时候把剧组都拉来吧，剧组就你一人是吧？ 啊，对，我跟你讲，我是既当导演又当什么是吧？ 又当编剧又当演员， 听到没？ 一个人一台戏，制片人也是你， 太了不起。 那寻狗的那个狗 也是你演的？ 不是狗，我就分不了身，毕竟我不是学校名人是吧？ 成吧，今天邀请二位来呢，主要是看我们今晚有 戏 的最后一趴啊，叫今晚戏中戏。今儿咱们可排场大了， 什么意思？ 啥意思？我们可都是正经的啊。 以前很正经， 对，以前也很 正 经。今天我们给大家演的是话剧《威尼斯商人》当中的一个桥段，特别厉害啊， 高大上。 这个背景介绍是这样的， 哪样的？ 怎么跟你学开了？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呢，为了帮助自己的好朋友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高利贷啊，就是借高利贷。夏洛克借了3000个金币，但是这个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给别人钱不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又侮辱过他，所以就干脆借机报复，在借约上戏言3个月期满还不上钱，就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了一磅肉抵债。 嗯， 但这个安东尼奥因为自己的船失事了，他不仅不能如期还款，所以呢，这个夏洛克干脆就提起了公诉，要求说，哎， 割肉， 就你啊，按照这个合同，你割肉，而且就是履行借约呀。但是这个法官是个明事儿的人啊，拎得清，说行，可以割肉，但是不能流血，否则你就要偿命。夏洛克呢是后悔莫及啊，最后就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嗯， 就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但特别经典哈， 大家也很熟悉了，我想哈， 对，咱们都学过课文嘛，是吧？ 对， 初中还 是 高中的时候 是 吧？ 你学过？ 叶鹏那时候没赶上吧？ 那会儿是上网吧了，主要是 叶鹏，是不是你欠他钱了？你说吧。 年岁大， 老于啊， 哎， 我们的稿费如果再不发到手上。 我们别说还威尼斯伤人。 哎，先今天先今天 我就真要伤人。 徐然，你拿着钱了是咋的？ 今天先好好演，先好好给我个面子。台长， 他要伤人了，快点，他要伤人了，注意啊！来吧，赶紧到进入的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网剧 吧， 大家都害怕呀！啊、第一步，《栀子花开》2017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38万，说的是什么呢？说叫于子恒和白悠悠啊，是一对相恋4年的大学生情侣。毕业的前夕，白悠悠当众的向于子恒求婚， 哇， 于子恒却当众提出分手。 啊、 失恋后的白悠悠跌入谷底，幸好身边有一直暗恋他的好人高尚的帮忙， 就是千年备胎是吧？ 对对对对， 又老俗套了，又 哎对 呀。 胡侃侃和这个谢若琳呢，从 叫什么？您等会儿叫什么？胡什么？ 胡 侃 侃 就是 瞎说八道那个。 人家说叫胡侃侃，可没叫胡侃啊。 胡咧咧， 瞎咧咧。 胡咧和胡咧咧是不一样的吗？这两位啊，同校四年，毫无交集，却因为胡八和谢八 同校四年。 胡侃侃和谢若琳呢？ 你说谢若琳了吗？ 你问了吗？ 你不说我怎么问？ 你不问他也是胡侃侃和谢若琳。 你往下说。 因为这个胡妈和谢爸突然再婚，变成了异性兄妹了。 啊！ 胡侃侃一边与逃婚回国的宋维纠缠不清，一边又与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谢若琳剪不断理还乱。本剧通过讲述白悠悠、于子恒、胡侃侃、谢若琳等为代表的95后大学生不同的成长经历，向观众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梦想与奋斗、爱情和友谊。 爱情和友谊听出来了， 没看出 梦 想，梦 想和奋斗没看出来啊。 讲出来， 在剧里边可能能找到、啊。 太巧合了。 跟谁巧合呀？ 这 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是吗？ 影子。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剧叫《囧女翻身之嗨如花》，是在优酷独播的，日播放量是1682万。这部剧之前我们3-2次的都推荐过哈，这次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因为可能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吧。就这部剧，对，讲述的是在江城大学最伟大的推销员鲁如花，因为他特别能说。所以呢，他在一次推销当中和国外长大的这个富家子弟文初相识了，但是呢，被父亲逼迫回国的这个文初啊，他一开始是仇视一切的，目空一切，更是讨厌像这种唯利是图、小心眼、市侩的这种鲁如花的这种性格，他特别讨厌。但是在相处当中，这个文初也就是这富二代就发现，这鲁如花呀，他其实不是这种性格。他为什么这么？就是看似特别喜欢钱呢，是因为他为了自己的生计跟学业，他要帮助自己患有先天疾病的这个双胞胎弟弟鲁四玉筹集医药费。所以在 樊胜美吗？ 对，所以在想，樊胜美是被动的，人这是主动的啊，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在想方设法的各种渠道都去挣钱。所以这个冷若冰霜的文初呢，你看这富家子弟哈，就开始不断的被这灰姑娘所吸引了，两个人就感情升温了，大家就正以为这个时候要迎来一个 happy ending 大结局美好的时候啊，但是哈，就这个鲁思玉，这刚刚我们说的他这个双胞胎弟弟的这个病情，还有文初的家人的压力，都让这两个人啊觉得哎呀，这实在是日子不太好过。但是呢，最后如花的这个商业才能又被另外一家特别有名的集团叫贝氏集团看中了，这个董事长啊特别关怀这个鲁如花 啊， 这种横插一脚的这种就是这是吧，这种追求也让这个鲁如花跟文初的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一丝危机。 哎呦， 所以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奋斗史。 不知道捐点钱 假这不得是在一块儿的才能捐钱吗？ 估计对，你看估计就是特别就是精明，你知道吗？就觉得 没有 结了婚以后啊， 发音 对， 老于 你 那个 坏的呢？ 我那个 你那胃癌是这么治？ 我那个胃癌，盼我点好吧。来下一个， 你是找他借钱了吧？ 下一部剧叫《元气少女赵无敌》，由叶鹏给我们介绍。 元气少女赵无敌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5万。元气少女赵无敌一共12集，一打啊， 一打， 对啊， 你的。 你的 手两手， 对，一共12集，但是其实每集之间没有关联，就是12个小故事呗，说白了 系列呗，是吧？ 对，也就是说对每一集都是一崭新的开始。赵无敌代表了众多在都市当中勇往直前追求梦想和爱情的女同志。剧中平庸的女主啊，台词一出就她有爆笑的点，广大网友就爆笑屌丝女主名言。不过最终我还是激起了食欲，失恋时不要紧闭自己的嘴，不要亏待自己的胃，当你的胃被填满的时候， 说对， 这是突然间来。 对，你不觉得吗？就不要亏待自己的胃，当你的就是，难道这句话说不对吗？这句话简直就是写在我脸上了。 头有冠名，屌丝女主名言， 其实关爱胃癌是吗？ 哎，不要拿这种疾病开玩笑啊！ 对，尤其不要拿我开玩笑啊！ 而且 怎么我就癌了？ 反正他这个，他这套话说的吧，就得到吃货一族集体的大大赞同。 那肯定 啊，我承认， 你承认，承认，承认，没有全明星豪华阵容，但是那个女主啊，男配啊，各个这个颜值爆表。 呵， 我看了眼西鹤， 哎呦，别说。 西鹤肯定演不了这戏， 你 我还在表里， 他是 因为人家说是男配，西鹤是演 男 主， 哎呀， 不会 哦回来了吧？ 对吧对吧？哎，你不演，你能撒出去再回来 吗？ 而且呢，这各位都是本色出演啊，可以说呢是一部很有粉丝意味的爆笑喜剧。听名字呀就知道这个剧情很 元气少女赵无敌是吧？ 对呀，也很激情。那么这部剧会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得去看。 这属于那种萌系的是吗？ 应该是， 对对对 对，赵无敌， 赵无敌。 但是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你知道吧？我看别人吃， 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在直播就一直在吃，特别能吃的那个人。 哎，你知道吗？直播房间当中这种其实非常容易吸引眼球， 特别容易吸引人。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吃这件事儿是每一个人。就是它天生能刺激你大脑皮层， 你 知道吧？ 比较原始那种食欲。 对，哪怕你不吃，你只看着它吃，你都会觉得特别幸福。这是真的。 你说这事跟老师没关系， 你知道 我自己很幸福。 我给你讲一个很小的一个心理学的小窍门。 你说， 就是当你觉得紧张的时候，你就 吃点 可以对嚼一个口香糖，或者是模仿咀嚼的动作，因为大脑一旦知道自己在咀嚼东西的话，就哎，我是安心的 啊。 对对对， 耗子，你是多紧张啊？ 没事，我就嚼啊，是吧？ 对。 吃 卤 也行，吃卤特别行。 老嚼那是牛，你那叫反刍， 反刍那是。 嗯，接下来说王大吧。 因为这个人脑袋本来就是一盒一层一层一层。 太和太不过气了。 最中间的那个是最 空 的， 是吗？ 老于，你别说了，你那脑袋跟枣核似的，你 不敢使劲擤鼻涕，不然擤出来了是吧？ 对， 老一盒一盒的， 简直了。 来 说王大吧， 王大西鹤给说吧。 哎，来。这个我们第一个是深夜药店啊，这个我天哪，这个是这个 深夜戏，现在很火嘛？ 对对，深夜戏比较火，大家晚上都不太消停是吧？今天讲述了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夏雨博在经受过了感情和谁什么和谁什么感和谁诱惑的双重打击下，啊，独自发明了一种能让人产生后悔错觉的一种药，就是后悔药啊。本来是为了能让前女友回头，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再者，就是他觉得这是一种啊造福大众的一种善举嘛。就像他在墙上为自己写下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要给犯错的人机会，我就是那个能帮你改正的上帝啊。不过呢，这种走火入魔研发的后悔药， 他怎么都不太像演一个文艺系的人。 西鹤马上就要走火入魔， 究竟是造福呢，还是失控男 药？ 当深夜药店门前的红色风铃随风摇摆的时候，事情发展愈演愈烈。深夜药店这个网大既有科幻元素，也有悬疑惊悚这个 悬疑， 对， 不是悬疑， 悬疑啊，这老鱼哎的剧情啊。这个戏呢啊，围绕三段不同的情感纠葛展开啊。这个药店老板夏雨博呢，童年时期受到了这个家庭影响，所以他性格有点扭曲，妄想通过非正常方式使这个前女友与自己重修就好。然后这个纯粹勇敢的女主呢，若仪，希望用自己的美好而纯洁的爱情慢慢感化咱们这个男 人。哇、 属于这个 圣母系的 备胎是吧？ 吓一跳，你说什么？ 化解生活当中一切的这个烟雨。 圣母系。 然后这个出轨男吕赫呢，背叛了自己家庭，又亏欠了别的女人， 呵， 是吧？这是一个渣男， 爱千刀的， 触碰了这个感情与道德双重底线，在感情与道德面前如何抉择呢？然后这个时候，哎，我们这个主角夏雨博，啊，宣称要给全世界的人以这个后悔 的 机会，自己就是那个能帮其改正的上帝，然后就一心的想要研制这个后悔药，但殊不知，他才是那个需要被帮助原谅的人，是吧？所以这个夏雨博呢，有这样的这个妄想呢，是天性使然呢，还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需要大家点击去看， 这部剧叫 《深夜药店》。 深夜。 药店， 哎，播放平台在优酷哈。好，整点之后我们再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为大家准时奉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 FM 98.2呢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而且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对，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 差老高级了，感觉。 对，在这个可视化的这个系统之下，是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的。 嗯， 大家想吐槽男主播就尽情的来吧。 什么老？ 想看看男主播到底长什么样，也可以到我们这个花椒的。 好看啊！ 也可以看看女主播长什么样。 对，看 看两个人的。看看两个人的鲜明对比。 哎呀， 到那个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 同时，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 哎，多谢。 来，我说嘉宾真是太卖力了，哇塞！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好，大家好，青年相声演员，还有青年。著名相声 不是 演员 丁西鹤， 欢迎西鹤，好久没见，刚拍了新作品回来了哈，马上要走这个香港红毯了，我天哪， 马上要走红了， 香港知道的是吧？ 香港知道红毯的哪儿能载着可能啊？ 香港知道红毯也是红毯， 总之是个红毯，没事，我明天在门口给你铺一块啊， 咱有门口有， 不是色吗？ 那不是蓝色的吗？ 蓝色的吗？ 是蓝 毯的 啊， 明天给你铺一块， 铺成红的， 给你 打吐血，完了就 打吐血。 你怎么不吐呢？ 我那不太方便。来吧，咱们说今晚新闻系的环节是威尼斯商人背景介绍，来徐冉跟我们说说 啊，这就 Q 我了、 那必须的。 今天说这个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啊，他为了帮助自己的好朋友巴萨尼奥成婚，他就干脆实在没办法了，向犹太人借高利贷哈，借了这个夏洛克3000金币。 特烦恼那个。 这个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给别人钱不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又侮辱过他，所以觉得说，哎呦，这机会找上门了，我得好好侮辱你一下。所以就在借约上哈，戏言说，你3个月如果期满还不还给我钱，你就要用一磅肉。来偿还 身上一包肉， 但是没想到这安东尼奥也是倒霉，他船失事了，就是他那个盛满货品的船啊失事了，他不能如期还钱，所以这个夏洛克呢，人家干脆就提起公诉了，说太好了，那之前对你跟我签过这个合同啊，对吧？你就按照这个借约，你就履约呗， 往下拿吧。 法官呢是个明白人，法官就说行，可以割肉，但是你不能流血，只要流血你就要偿命。干脆这个夏洛克就非常后悔啊，说嗨，这偷鸡不成蚀把米， 就是夏洛克就开始烦恼。 对， 所以就接上了。 就其实就这个故事啊，这个直接搬的包公案里头也能使， 来来是哪儿都能使， 可以 一个路子。 对，来了， 怎么分啊？ 咱们导演西哥， 导演先给说说吧。 这个 先分人物关系、人物性格。 这个介于我这个是吧？我就先来夏洛克了是吧？ 你别 上 来，你可以来夏洛克没问题。你跟大伙儿稍微分析分析， 然后 这样的话钱拿的太容易 了。徐冉呢，你就来保险行吧？ 保险， 然后老于呢？老于，你看你想来哪个？ 你不是你来，你先给老叶吧安排吧。 老叶 是安东尼奥吧？ 安东尼奥吧， 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行， 我就是他那朋友， 然后 把三鸟 老于对这个是吧，把三鸟，然后还有这个公爵和、这个、 公爵老叶来， 行，公爵老叶来， 嗯， 那你那个格莱西亚诺你来吧， 格莱西亚诺词儿多吧，给老叶吧，我来公爵， 什么这我这你这你们这你。 老爷 是 你是拿钱的，你要记住这一点。 是我妹妹， 你是我们高价请来的嘉宾啊。 我怎么没 别说钱的事，要不然真不来了。 不能提哈这事儿啊，不能提。 出门吃口麻辣烫没了。 那你才是夏洛克，我跟你说。你本色出演吧。 你本色出演。 我来谁来着， 你来 把三鸟和那个公爵，公爵， 公爵， 公爵， 公爵，公爵。 老爷是 安东尼奥和。和 那个 和 那个格莱西亚诺， 格莱西亚诺， 格莱西亚诺， 来吧来吧， 对对对对， 这名字太拗口了，我好说了好几遍都没说对， 所以演他是最没有压力的， 这个 别人得喊他呀，他不用喊自己啊， 别 格莱，我格莱西亚诺怎么样？没有这样的，哎，格莱西亚诺， 嗨，格莱西亚诺， 咬舌， 莎士比亚他之前学修辞学，所以他的一些东西比较华丽是吧？比较拗口， 确实是，哎，那导演我们要用就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表演方式去 应该怎么找到这种 角色？ 你想用像伦敦口音吗？没还不谁？哎，稍微说哎吧。 我的天哪，他真的有哎！ 好像。 那行，那我们今天就不用了吧？ 对，一般都会什么不用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普通，咱们生活当中怎么说话？哎，尽管他词语很华丽，但是我们尽量能用更生活的话。 就是法国燕郊版是吧？ 啊，对。 那怎么着？声音是不是应该稍微立一立啊？这个声音， 对， 是吧？ 就是干净，然后 干净， 然后把你的这个行动说给对方，打给对方。 哦， 嗯。 行吧，你 打这一块我还是可以的， 是吧？ 来吧，来吧，来吧。 嗯，好， 准备啊！三二一之后，咱们就开始，音乐推起来。来，导演喊个三二一，开始。来， 三二一，开始。 你的名字就叫夏洛克吗？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你这场官司打得倒也奇怪，可是按照威尼斯的法律，你的控诉是可以成立的。像安东尼奥说，你的生死现在可操在他的手里，是不是？ 他是这样说的。 那你承认这戒约吗？ 我承认。 那么犹太人应该慈悲一点。 为什么我应该忍慈悲一点？给我个理由先。 慈悲并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他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予的人。他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玉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于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行。执法的人倘若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所以犹太人夏洛克，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其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儿。我说了这样一番话，为的就是希望你可以从你的法律的立场上做出几分让步。可是你如果坚持着原来的要求，那么威尼斯的法庭是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商人宣判定罪了。 我做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当，我只要求法律允许我照约执行处罚。 那可是他是不是无力偿还这笔借款呢？ 不，我愿意替他当庭还清，照原数加倍也可以。要是这样他还不满足，那么我愿意签署契约，还他十倍的数目，拿我的手、我的头、我的心做抵押。要是这样还不能使他满足，那就是存心害人，不够天理了。请堂上运用权力，把法律稍微变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错误，干一件大大的功德，别让这个残忍的恶魔成他杀人的兽欲啊。 那可不行，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利变更继承的法律，要是开了这样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利可缓，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了，这是不行的。 哟，一个丹尼尔来做法官了，真是丹尼尔在世啊，聪明的年轻法官，我真是挺佩服你啊。 请你让我瞧一瞧那戒约。 在这儿呢，可敬的博士，您看吧。 Sherlock， 他们愿意出三倍的钱还你呢。 不行不行，我已经对天发过誓了，难道我可以让我的灵魂背上毁约的罪名吗？不，我把整个威尼斯把整个威尼斯给我，我都不答应啊。 好，那么就应该按约处罚。按照法律，这犹太人有权要求从这商人的胸口割下一帮肉来。还是慈悲一点，把三倍原数的钱拿去，让我撕了这张合约吧。 等他按照约中所载的条例受罚以后，这条约再撕不迟。您瞧上去是一个很好的法官。是，您懂法律，您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不愧是法律界的中流砥柱啊。所以我现在就用法律的名义对您进行宣判，凭着我的灵魂启示，谁也不能用他的口舌改变我的决心。我现在就等着执行原约呢。 我也诚心请求堂上从速宣判吧。 好，那么就是这样，你必须准备让他的刀子刺进你的胸膛。 尊严的法官，好一位优秀的青年呢。 因为这约上所订立的惩罚对于法律条文的含义并无抵触。 很对很对啊，聪明正直的法官，想不到你瞧上去这样年轻却这么老练啊。 所以安东尼奥，你应该把你的胸膛袒露出来。 对了，他的胸部，哎，越是正说的啊，不是吗？这个尊严的法官，是吧？这个附近胸口所在的，反正你看着办吧。这个约上写的明明白白啊。 不错，称肉的天平有没有准备好？ 我带了，我带了。 Sherlock， 去请一位外科医生来替他堵住伤口，费用归你负担，免得他流血而死。 不是，这约上有这规定吗？ 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可是那又有什么相干呢？肯做一件好事总是好的呀。 我找不到，约上可没这条。 商人，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 我没有多少话要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把你的手给我，巴塞纽，再会吧。不要因为我为了你的缘故遭到这种结局而悲伤，因为命运对我已经特别照顾了。他往往让一个不幸的人在家产荡尽以后继续活下去，用他凹陷的眼睛和满是皱纹的额角去哀受贫困的暮年。这种拖延时日的刑罚他已经把我豁免了，替我向尊夫人致敬，告诉他我安东尼奥的结局，对他说我怎样爱你，又怎样从容就死。等到你把这一段故事讲完以后，再请他判断一句，巴塞尼奥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真正爱他的朋友。不要因为你将失去一个朋友而懊恨，替你还债的人是死而无怨的。只要那犹太人的刀刺的深一点儿，我就可以在一刹那的时间把那笔债完全还清啊。 安东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他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你的生命。 尊夫人要是在这儿听见您说这样的话，恐怕不见得会感谢您吧。 我有一个妻子，我可以发誓我是爱她的，可是我希望她马上去归天，好去求告上帝改变这恶狗一样的犹太人的心呢。 幸亏尊驾在他的背后说这样的话，否则府上一定吵得鸡犬不宁了。 这些便是相信基督教的丈夫。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教徒。别再浪费光阴了，赶紧审判吧。 好，那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是你的，法庭判给你。 您是公正的法官， 你必须从他的胸前割下这磅肉来，法庭许可你，法律判给你。 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来来，割。 哎，且慢，还有别的话呢。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只是写明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留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要全部充公 啊！公平正直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哈哈，剥削多财的法官， 不是，这法律上是这么说呢？ 你可以自己去查查明白。哼，既然你要求公道，我就还你公道，而且比你要求的更地道。 剥削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好一个剥削多财的法官啊！ 别，我愿意接受还款。哎，你这个按照这个招约上面这个数目三倍还给我，行吗？你赶紧放了那个基督徒。 钱在这儿。 别忙，这犹太人可必须得到绝对的公道。不要忙，他除了照约处罚以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赔偿。 啊哈，犹太人，一个公平正直的法官，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官。 所以你准备着手割肉吧，不准留一滴血，也不准割超过或是不足一磅的重量。要是你割下来的肉比一磅略轻一点或者是重一点，即使相差只有一丝一毫或者仅仅一根毫毛之微，我就要把你抵命，你的财产将全部充公。 一个在世的丹尼尔，一个丹尼尔犹太人，现在你可掉在我的手里了，你这异教徒。 那犹太人，你怎么还不动手啊？ 啊，不是，把我本钱还给我，我放我回去吧。 钱已经预备好在这儿了，你拿去吧。 他已经当庭拒绝过了，我们现在只能给他公道，让他履行原约。 哦，好一个丹尼尔，好一个丹尼尔，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说这句话。 不是，那难道我单单拿回我的本钱，那不行吗？ 犹太人，除了你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割下那一磅肉之外，你不能拿一毛钱。 好好好，那么让魔鬼保佑他享用去吧，我不打这官司了啊。 等一等，呵呵，你想不打就可以吗？犹太人，我告诉你，法律上还有一点牵扯到你。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受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收入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决处置，他人不得顾问。你现在刚巧陷入这一条的法网，因为根据事实的发展，已经足以证明你确有运用直接间接手段危害被告生命的企图，所以你已经遭逢着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危险了。快快跪下来，请公爵开恩吧。 求公爵开恩，让你自己去寻死吧。可是你的财产现在充了公，一根绳子也买不起了，所以啊，还是要让公家破费把你给吊死， 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你的财产一半划归安东尼奥，还有一半没入公库。要是你能够诚心悔过，也许还可以减处你一笔较轻的罚款。 这是说没入公库的一部分呢，可不是说划归给安东尼奥的一部分。 不用不着，把我的生命连着财产一起拿去吧，我用不着你们的宽恕。你们啊，拿掉了我支撑房子的柱子，就是拆了我的房子，你们夺去了我养家活口的命根，就是活活的要了我的命啊。 安东尼奥，你能不能给他一点慈悲呢？ 哎，就白送给他一根上吊的绳子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给他别的东西。要是殿下和堂上愿意从宽发落，免予没收他的财产的一半，我就十分满足了。只要他能够让我接管他另外一半的财产，等他死了以后，把他交给最近和他女儿私奔的那位绅士。可是还要有两个附带的条件：第一， 他接受了这样的恩典，必须立刻改信基督教。第二，他必须当庭写下一张文契，声明他死了以后，他的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女婿罗兰佐和他那闺女。 他必须履行这两个条件，否则我就撤销刚才所宣布的赦令。 犹太人沙洛克，你满意吗？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我满意呀。 终于正经演了一出戏， 于浩自己给自己鼓掌是吧？ 我给大家鼓了鼓掌。哎，我不明白大家伙的人物设定是什么。因为这出戏明显就当时看来说，可能法官是一个公正的，然后再使了这个在他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的一些好的办法，但是他就太针对这个夏洛克了。其实 这个是跟那个 导说说， 其实这是跟一个这个历史原因有关系的。因为原来这个威尼斯这个共和国吧，它也属于是在地中海这个 大国 富庶的一个大的城邦，属于城邦，对。然后它就是有大部分在意大利嘛，就是信的是天主教。其实不说基督教不准确啊，就是天主教。然后这个犹太人信的是犹太教，它就属于是。 他们是有点民族历史的， 是 吧？ 宗教上的互相排斥， 对，它是有历史原因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就是软性抗日剧的感觉。 什么意思 啊？就是他们民族之间也会有一些历 仇恨， 对对对，也是有历史原因在里面。 所以这明显都是所有的人都在向着这个安东尼奥这一块。 对， 这个就属于就是有点政治不正确吧，对吧？ 而且他还把安东尼奥塑造成一个非常，你看又慈悲为怀，然后又很有信义，甚至还很慈悲，即使是。被夏洛克就是这样陷害之后，他依然愿意去宽恕的。 那确实他有方面，有一方面是自己好的那一块。 对，所以你看他这个形象就塑造的非常的高大全，然后呢夏洛克的这个形象又塑造的你看又奸诈，然后呢可能又有自己的小九九，甚至也很吝啬，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你是能从这个戏剧当中读到很多其他意味。 如果你要是把当时的那种价值观放在上面，他们这么做确实有正有邪 OK， 但现在放在我们现在的理解和价值观上，恐怕 这 种完全 这个有一些倾向性，它其实还是给基督徒看的。 对， 我觉得 放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戏演出来应该是没有任何 对 它比较符合当下的环境现实嘛？ 当时的， 对，当时的，对对，当时来说错了。 这个为什么这个夏洛克是被希赫演绎成这种特别懒散的一个状态？我们想着，因为你看我和老叶，我们俩经常搭那个就是广播剧的时候，坏人我们会特别的脸谱化，把他那种一听这个人，就是从声音呐、从这个语气节奏上， 就是个坏蛋 的。 嗯， 因为是这样， 他演的特别慵懒，为什么 啊？因为其实是这样，他不是慵懒，他是傲慢， 傲慢 就是我爷占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什么《壮王宋世杰》什么这样的， 看过。 其实他就是当时的宋世杰，就是那种就是周星驰喜剧，就是其实莎士比亚其实当时就是什么周星驰喜剧，只是他们当时的人的这个语言习惯是 表达方式啊。 其实大家伙愿意看，因为他 其实夏洛克他是个丑角，对，所以他就是那种就比较懒散，就是我爷占理是吧？你们谁管用？对吧？ 哎，他真的有一些那个劲儿哎， 对，不是契约精神吗？对吧？ 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上，想表现出来占理不饶人的这种小人嘴，他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有哪个人的 什么样的角色呀？得理不饶人这种， 或者勾脸的勾什么样？这怎么说话？ 得理不饶人的基本上就其实为什么其实还共通的比较通的还比较好，就是你比如说类似像《十五贯》里的娄阿鼠那种，然后包括这都是 《十五贯》里边的牛二 那种丑角形象，他一定是 小花脸， 一定是小花脸。那你就看小花脸，他看他是三角勾的三角还是勾的豆腐块了？ 对， 你看豆腐块 三角啥？说清楚点。 就是他那个小花脸中间不是一块白的吗？ 一块白， 这块白的形状是三角， 三角的还是方的？ 我再解释一下啊，这个其实原来我们说生旦净末丑其实不全，还有一个叫后边有叫腹外五杂流， 对， 就是它其实有一些是从这个其他行当，比如说腹外五杂流这几个行当当中并到丑角 过来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画的不一样。 对， 我们说话如果夏洛克就应该是不，把我财产连着财产一起拿去了，把我留着一命就行了， 就特别小人嘴脸的感觉是吧？ 那其实他那种我当时看着，哎，这个难道不是有点用力不足吗？ 但是他还可能还有点天生的傲慢，觉得这事儿，你看我给你写完合约了，然后呢，你又刚好掉到我的陷阱里， 完全在理，我根本就不需要去跟你 打。对呀、啊。 好吧， 对啊， 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出哈，也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咱们明晚6:45再见， 拜拜，再见，拜拜。I've lost it all.